也懒得再作答，别浪费太多时间说些情绪话，我这样耗下去好吗？热情很快就融化，心态很容易变化，但爱情包袱别太大，今年你的生活不说实话，剩下三秒内就要作答。爱的一瞬间快得看不见，还不能分辨就已经沦陷，就在这瞬间我将要翻天，我没有筹码得到你的复杂，爱在一瞬间这是了一切，爱不用理解只凭感觉，就在这瞬间不知靠语言，我需要你不能的纠缠，是全是美的爱情，现在要爆发，请你暂停坚持吧。热情很快就融化，心跳很容易变化，但爱情包袱别太大，甜言蜜语的生活不说实话，现在三秒内就要作答。爱的一瞬间快得看，还不能分辨就已经沦陷，就在这瞬间我将要翻脸，我没有筹码对比你的复杂，一瞬间看不见，还一点一瞬间解释了一切，还不用理解只凭感觉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。双十一要到了，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、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，更有多重好礼，快来和我一起慢慢买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

你从不对我说，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？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少我还拥有自由，至少我还拥有自由，至少我还拥有自由。 任何事随时随地陪着你，经历年岁月，尽流露内心的爱意，这份缘未完，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